小女孩悠悠，穿着带点点的红色裙子，头发剪得短短的。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悠悠都要走过一条长长的石板小路。快要走到拐角的时候，她总会遇见一位老爷爷，是从城外回到城里来的。老爷爷长长的白胡子，背后背着个大背篓，里面装满了刚刚从外面采回来的新鲜草药。这一天，悠悠放学又碰到了老爷爷。今天，老爷爷的背篓里还放着一束结满红红的野果的小树枝。小树枝和红红的野果从背篓上面露了出来。悠悠看到了，那果子的颜色和她的裙子一样红。悠悠心想， 小野果一定很甜很甜吧。 她一边想着，一边跟着老爷爷往前走。老爷爷走得慢慢的，悠悠也走得慢慢的。走到了一家小店铺的门口，老爷爷停了下来。他把背篓放在地上，把背篓里的草药一样一样地拿出来，摊在了门口的又平又扁的晒箩筐里面。这个大箩筐啊，就放在太阳下面。老爷爷看到了悠悠， 嘿，你这个小姑娘，天快黑了，怎么还不回家呀？ 悠悠指着那些红红的小果子。 爷爷，这些小红果一定很甜很甜吧？ 哦，你说的是野山楂呀，来，你尝尝。 老爷爷从筐里面挑出了带着红果子的树枝，递给了悠悠。 怎么样，甜不甜呀，小姑娘？ 嗯，甜，好甜，还有一点酸，谢谢爷爷。 这些野山楂呀，是爷爷采回来的药材呀。 老爷爷一边说着，一边用手轻轻扒拉着晒箩里的那些绿色草药。悠悠问， 爷爷，你为什么要把小草晒干呢？ 哎，这可不是普通的小草啊，它们都是宝贵的草药。 原来老爷爷是城里的老中医，这家小店铺就是他的中药房。老爷爷指着屋子里面的一排柜子说， 你看，那里有这么多的小抽屉，每个小抽屉里呀，都装着晒干的草药。 老爷爷指着大箩筐里的那些正在被晒干的草药，一样一样地告诉悠悠。 这是车前草，这个叫蒲公英，你认识吧？这是远志，这是柴胡。 老爷爷拿起每根草药，咬一咬，尝一尝，一颗一颗又一颗，说着草药的名字。悠悠的眼睛亮了， 爷爷，草药能救活病人吗？ 当然能，当然能了。 老爷爷拿起了一株开着小黄花的草药，仔细看着。 那爷爷，草药都长在哪儿啊？ 长在大山上啊，田野里，还有树林里。越是宝贵的药材啊，越不容易找得到，所以啊，爷爷才要经常背着背篓出城去找啊，找到了就把它们采回来。 老爷爷说的话听得悠悠很入迷，入迷的都忘了回家吃饭了。一直到天都黑了，圆圆的月亮升起来的时候， 妈妈沿着小巷子找到了这里。悠悠举起手里红红的野果子，对妈妈说： 妈妈，你看爷爷给我的野果，这可是非常非常神奇的草药呢。妈妈，我长大了也要像爷爷一样去山上和树林里采药，好不好？ 妈妈笑着说：好啊，小悠悠也要当采药人哦。爸爸妈妈还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以后就再也不怕生病了，有你这个采药人呢。后来回家以后，妈妈给悠悠讲了这位采药老爷爷的故事。妈妈说，有一次一位小哥哥被毒蛇咬伤了，本来要锯掉一条腿的，可是老爷爷弄了草药敷在伤口上，小哥哥的腿就保住不用锯了。还有一次，一位农民伯伯得了伤寒病，躺在床上起不来，也是喝了老爷爷给他熬的中药，很快就好了，又能下地干活了。从这往后，每天悠悠放学回家的时候，他都会站在小巷的拐角的地方，等着能遇见采药回来的老爷爷。有时候悠悠还会跑到老爷爷的中药房里去看他。哎呀，悠悠啊，真的是迷恋上这些神奇的小草了。跟着爸爸妈妈去田野里玩的时候，他采到了嫩嫩的毛针草。 妈妈给你，毛针草吃起来甜甜的，不信你尝尝。 妈妈把草放在嘴里尝了尝，嘿嘿，真的是甜的。悠悠，谁告诉你毛针草是甜甜的呀？ 我自己尝出来的呀。还有这个是金樱子，是给爸爸的。 哎呦，怎么我家悠悠还知道金樱子？ 当然了。哦，小心爸爸，金樱子身上的小刺儿会扎人，但是吃起来也是甜甜的。 悠悠好喜欢这些神奇的小草啊。一直到很多年过去了，悠悠长大了，他带着小时候的梦想成了一名中医研究院的研究员。在悠悠的实验室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小草，他经常要亲口咬一咬，尝一尝这些小草的味道，就像小时候遇见的那位采药的老爷爷一样。故事讲到这儿，也许你要问了，那悠悠是不是成了一位非常棒的中医药学家，就像老爷爷？啊，小群姐姐忘了告诉你，这个故事发生在20世纪的60-70年代，距离现在已经很远了。那时候你还没有出生，可能连你的爸爸妈妈都还没出生呢。那时候可怕的疟疾正在中国、东南亚、非洲等地爆发，很多人都生病了。悠悠接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悠悠，现在我代表中国中医科学院，不，我以国家的名义交给你一项艰巨的任务，它的代号是523。 许多年以后，人们才知道523就是1967年5月23日。这一天，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要从中国的草药里寻找到一种新药，能够抵抗和治疗危害人类健康的这种疾病疟疾。于是悠悠就背着药箱，一个人进入了中国南方热带的丛林里。这里可是疟疾的高发地区。在丛林深处的村子里，悠悠看到了很多不同年龄的病人，有老人、孩子、女人，疾病正在折磨着他们。悠悠对照着古老的医书，从里面筛选出来了100多种草药，最后 选中了一种幸运的小草。悠悠举起这种小草，一遍又一遍地闻着它散发的苦味的气息。这就是青蒿，一种普通的古老的菊科植物。悠悠把它带回了实验室里，和他的团队一起提取青蒿素。同事们问悠悠，你说青蒿素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悠悠说，不知道，但是我希望它能有美丽的颜色。可是实验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一直失败了190次。怎么办呢？悠悠离开了实验室，又一次来到了田野边。他想找，却不知道自己要找什么。悠悠难过地想，如果下一次实验还是失败的，那也许他会放弃。突然，悠悠看见一只小狗，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正躺在田野边啃食绿色的小草。他问旁边的农民伯伯，老伯，小狗为什么会像山羊一样去吃小草啊？那位老伯正在插秧，转头告诉悠悠， 狗生病了，正在给自己治病呢，小草里有它需要的东西。 悠悠眼睛一亮，好像在黑暗当中看见了新的光亮。他蹲下身子，仔细地观察着小狗吃的那些小草。悠悠站起身来，对自己说，不，不能放弃，哪怕再失败1001次。谢谢你，亲爱的小狗，祝你早日恢复健康。悠悠回到了实验室，继续他的工作。一直到1971年10月4日，悠悠和他的团队终于从绿色的青蒿中提取到了一种青黑色的、软软的、像膏一样的饴糖。整个实验室都沸腾了。后来，悠悠和两个伙伴自己试验了这种新药。他们发现，这些药对人体是安全的，于是继续开始试验。1972年11月8日，经过了无数次的试验和验证，这种软软的饴糖终于变成了晶体的青蒿素。这一天也被正式确定为是青蒿素诞生的日子。后来，在非洲肯尼亚的疟疾重灾区，一位怀孕的妈妈不小心患上了疟疾。如果还是按照以前的方法来治疗，那年轻的妈妈能活下来，可肚子里的宝宝也许就会死掉。可这个时候，来自中国的小草创造了奇迹，不仅妈妈平安了，宝宝也哇哇大叫着健康地来到了世界上。年轻的妈妈亲吻着宝宝，她给她的小女儿取了个名字，叫做柯泰欣，好让她永远记住，是这种来自中国的神药给了她健康的生命。柯泰欣就是用青蒿素制成的第一种抗疟疾的新药。终于，在这一天，悠悠站在了美丽的领奖台上。全世界的人都在看着他。 感谢你，尊敬的女士，你用绿色的小草救活了很多人的生命，你用绿色的小草改变了世界。 这时候的悠悠微笑着，用双手接过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证书。不，不是我，这是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这时候，悠悠好像看见小时候遇见的采药的老爷爷，也背着背篓站在人群里，正朝他笑着，点点头。 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老师把试卷发给每个同学，并要求大家给父母看过之后，请父母在上面签字再交回来。第二天，老师问呱呱：你没有把卷子给爸爸妈妈看吗？ 看过了。 那为什么你的家长没有签字呢？呱呱指了指自己的屁股说： 字儿签在这儿了。 一天晚上，只有妈妈和三岁的儿子在家。妈妈逗呱呱说： 哎，儿子，如果这个时候咱们家来了一个魔鬼，他要吃人，他必须吃一个人，那你说你是让他吃妈妈呢，还是吃你呢？ 吃我吧。 妈妈听了心里很感动，她非常高兴地说：为什么，为什么儿子，为什么你让魔鬼吃掉自己而不吃妈妈呢？ 魔鬼吃了你，我一个人在家里害怕。 晚上写完作业，呱呱在一旁问爸爸说： 什么时候到冬天呢？我都想打雪仗了。 爸爸说：现在是春天，还要过夏天秋天才能到冬天。 哦，还要过两天啊。 有一位周老先生刮完了胡子回家，邻居家的孩子见了之后对他说： 周伯伯，看你的脸简直不像老头了。 老周非常高兴：你说我像个少年人吗？ 不是，我说你的脸简直像一个姑娘。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中科院幼儿园的叶雨成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小鸟和小田鼠。 小鸟小鸟住在大树上，小田鼠小田鼠住在大树下，喇叭花喇叭花爬呀爬，喇叭花喇叭花变成小电话，吱吱吱吱吱，喳喳喳喳喳，小鸟和小田鼠说着悄悄话。 下面请小群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小鸟和小田鼠。小鸟小鸟住在大树上，小田鼠小田鼠住在大树下，喇叭花喇叭花爬呀爬，喇叭花喇叭花变成小电话，吱吱吱吱吱，喳喳喳喳喳，小鸟和小田鼠说着悄悄话。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 北京文艺广播下面将要播出的节目是开心茶馆，欢迎大朋友们继续收听。